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瑞士筹委会、瑞士朝鲜委员会、瑞士主题思想研究小组等瑞士团体和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题思想研究小组、英国朝鲜友好协会，2017年称颂白头山伟人大会英国筹委会等英国团体分别在22号和23号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支持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通过声明宣布，以正义的军事报复打击彻底粉碎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冒险的挑衅妄动。另外，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主席迪莫特·哈德森23号在《新工人报》发表文章，表示支持朝鲜进行核弹头试爆，为主体的核强国彰显威仪。